恋爱未完第十六集，编剧邵国华，监制黎海山，音乐陈光荣 Ken Chan。 我大明，今日攞翻餐厅嘅第一日，你一定要俾心机，冇再俾装神。 一封礼厨房啲嘢搞掂晒未啊？林火收埋晒位未啊？ 老婆仔搞掂晒啦，咁你餐后点啊？ 我哋四大美人都 ready 晒噶啦 ，OK？ 喂，大明哥翻嚟啦！ 大明哥早晨啊，厨房入边嘅嘢我已经帮你搞掂晒啦。 lunch 食乜嘢？ 头盘有两款系玉米糕同埋煎炒鹅肝，主菜方面又有两款，包括有海鲜馅饼配海胆酱、杂锦菜鸡汤一款、乳酪浓汤，甜品就有意大利水果桶同埋奶油甜吉。OK 话 ，OK。喂，不过今日记住千祈唔好查血上面催送餐。 阿哥送餐洗鬼佢咩？我同阿 May 哋搞掂晒啦。我哋今日四大美人咧全部化晒妆，希望啲客满意啦。 喂，老婆仔。咁我咪蚀底晒，又唔理俾人睇到蚀晒底。 做嘢咋？ 系啊，记住啊，俾心机做嘢啊。好，既然大家准备得七七八八啦，我哋准备开门做生意。而家已经系十一点好多啦。 好，开铺。 张小姐，唔好意思啊，落晒大雨都叫你翻嚟。不过机师话有条新 Q 同你 up 下，所以咪 哦唔紧要，我都要揾佢解决啲嘢嘅。 你等一阵下，佢啱啱有个长途电话，可能系 CEO 揾佢啊。 哦唔紧要，我可以等。喂，边位 ？Tina， 唔好咁大声啊，佢秘书喺我附近咋？个录音机我准备好未？掂啦，佢随时叫我入去噶啦。你仲快啲收线。得啦得啦，我识揿仔噶啦吓，放心啦，一搞掂我即刻打俾你啊，拜。 张小姐 ，case 得噶啦，请你入去啊。 Hello，case， 揾我咩事啊？ 我又有条好桥啦，咪揾你嚟咯。 咩好桥咁巴闭啊？ 绝世好桥。咁嗱，我哋互动食评咧开几辑啦，个 hit rate 都唔错，但我仲觉得唔系太够 violent。上次虽然个老师傅话低咗。不过又未死得啊，唔够激啊！哎，嗱，我有条必杀技，你一定可以帮手嘅，就系挑战你妈咪电视大厨张太 Mary 张 吓咩？你讲多次？ 我话为咗增加互动性嘅娱乐性，下一辑我哋嘅大厨嘉宾就系你妈咪张太，我要你对佢对你一对舞池旅客嘅飲食专家喺互动食评入边决一死战， 佢会睬你咩？ 使讲。佢电视台公关部 OK 咗啦，大家咪又想抢啲网友一下，梗系同我哋一拍即合啦。迟下如果你搞掂埋你阿妈，我要你对何大明添。 吓，我同何大明，你讲咩啊？ 呢啲你就知啊。 Casey Lee， 你而家咁搞，即系想公布私仇啫？ 哎，冇啊，我都系为个网好啫。个网好咧就我好，我好咧你都好，你好啦就全部人都好噶啦。 我好。而家你要对付我妈咪啊？ 咩啫？对付边个啫？佢系大厨，你系食评人，咁啱又一对母女，咪仲得意？你哋幕后又见到对方，幕前又可以咯，几好啊！ 你咁即系整蛊我啫？ 整蛊咩啫？你都话过啦，无论咩人，你都唔会俾面噶嘛，净系俾面佢碟餸。咁如果伯母真系水皮咯，喂，你都应该唔俾面咁数臭佢啦，唔啱啊 ？Case， 我拒绝咗你。你咪想用呢招对付我啊？ 点都有少少影响㗎啦。如果我同你同一team人，咁你嘅事咪即係我嘅事囉。我嘅事就係你嘅事。嗱，我老老实实话俾你听。而家我諗緊另外一条绝世好桥，就係搵人访问世界十大名厨，即係贝聿铭嘅之流嗰啲啦。如果你有兴趣啦，又对我 case 呢有兴趣囉，咁你咪做咗佢囉。横掂我系咪啲人帮手做㗎啦。问题就是我睇得起边个啫嘛。总之一句讲晒，你俾我上咧，我咪俾翻你上咯，俾翻个靓位你咯 ，OK？ Casey Lee， 你呢系百分百性骚扰嚟嘅，你信唔信我录你音咧？ 切，你够胆你咪录咯，搵边个听啊？呢度啊，我最大，录咯，录嚟听下咯。嗱，我俾咗三日时间你，不过呢两日咧。你就同我出去应战你阿妈先啦，系咁，记得我手提电话号码。 记得又点啊 ？Anytime 都去揾我。如果你想上嚟我屋企咧，无人欢迎，半山啫。 嗯。 咁我出得去未啊？ 嗯。 喂 ，Tina， 搞掂咗啦，录咗佢音啦。不过有样嘢头痛啫 ，Casey 呢竟然通过电视台约咗阿妈咪煮嘢俾我食啊。系啊，即系约咗阿妈咪俾食家张代做食评啊。吓、啊，有咩问题？我妈咪煮嘢好难食噶，你叫我通讯话俾佢知，等佢到时煮好啲，点得噶？我好公正噶嘛。系啊，得啦，迟啲再 call 你。 咦啊代，你又话唔翻嚟食饭嘅？ 系啊，不过临时有事，咁咪翻屋企先咯。妈咪啊， 喂，今夜你食咗饭未啊？你 未、啊？妈咪我 得啦，得啦，得啦，唔使同我担心。喺电视啊，我都出惯镜噶啦，而家咪又当出镜咯。不过而家为咗你，咩互动食评啊嘛？ 妈咪啊，多咗我咪会好唔同咯。 我 Mary 张行走江湖几十年，咁多食家我都未惊过。而家我会惊你，我生得你出啊，怕你食咗我咩？ 妈咪啊，你知唔知成件事会点噶？成件事系你煮完餸，我即刻食，即刻评，唔会 edit 噶、哦，咁先至叫做互动食评啊嘛，你明唔明啊？ 明，咁又点啊？ 如果你有咩差池，个 cam 即刻影住你，你冇得走啊，会好淤噶，妈咪。 你都未食过我啲餸，你就话唔好食啦？咁你又知唔知道我到时出乜嘢餸嚟对付你啊？ 你估又唔系你而家几味麻辣腰花、荔浦扣肉同埋个冬瓜鸭汤咩？嗯，妈咪啊，好咸啊！ 哎呀，冇理由噶、哦，你等我试下。 嗯， 好正常啊，咸就系咸啲，不过可以接受、啊。 我呢啲后生仔咪接受唔到咯。 唉，阿代啊，我都知道自己发生咩事噶啦。我老咗啊，条脷啲味觉钝晒，所以越煮就越咸咯。喺电视台煮完餸，啱啱四点几，边有人食嘢噶？所以大家咪食唔出咯。其实我一早就知噶啦，我煮啲餸啊，好咸噶。 咁而家点算啊？ 嗯，到时唯有顶硬上咯。 你都知道我会点噶，我一定有嗰句讲嗰句。咁你实死硬噶，妈咪。 唉，咁啦，不如你话俾我知。我煮啲咩餸先至好啦， 妈咪啊，咁唔得噶，咁咪真系想影响菜果。 唉，我哋打死不离一对母女，唔通偶然出下茅招都唔得咩？ 唔得。 咁你真系忍心睇住你妈咪俾个 cam 影住，淤晒咁咯？ 冇办法。 哎呀，我真系不幸啊！嫁咗俾个公正严明嘅法官，而家个女又系个铁面无私嘅食家，你话死未？ 妈咪啊，话唔定你啲餸会唔咸呢？嗱，等我试下。哇，哇，呢味好咸啊！呢味有好多糖啊！哇，妈咪啊，嗱，你听清楚啦吓。 点啊点啊， 你啲餸好多盐，好多糖，好咸，好甜，你识做啦。 我啲餸好多盐，好多糖，好咸，好甜，我识做噶啦。点识做啊？ 再讲我就影响菜果㗎啦，你自己諗下啦，入去冲凉啦。Casey Lee， 你咁卑鄙，我用卑鄙方法对付你都得啩。 哎呀，阿代呀、啊、我諗到啦，你即係叫我煮餸嗰陣时 呢。媽咪呀、啊、我淨係食餸㗎咋，我咩都冇讲过啊，我冇俾 tips 你啊，一阵见啦。 恋爱未完，恋爱继续。 等一阵间啦吓，我就快揿完今日嘅数噶啦。 点啊？嗯、 有啦，由今朝十一点到而家夜晚九点零十点咧，我哋得唉，得3500蚊生意啫。 咁即系俾班姊妹嘅钱都唔够？ 冇错啊，咁睇下你真系要搵啲老友帮下手啦。可能唔知阿张小姐佢 都唔好提佢咯。 佢嘅职业基本上同我哋对立噶，你揾佢都冇用噶。 大明，揾我就有用啦。 丹凤， 大明我听晒啦，包喺我身上，我一定同你搞到掂掂都冇咁掂啊。 阿哥啊，咁我入去厨房同阿峰佢哋搞埋啲手尾啦。 好啊。 大明啊，好心你教下你个妹啦，冇头冇路又唔识得同人打招呼，唔怪得知啊，你呢度冇客啦。 佢心情唔好，佢都系为我担心啫。 喂，睇下我手上呢件咩嚟嘅？ 医生袍。 唉，你真系好唔掂啊，何大明。呢件衫啊，系我喺 Milan 啊特登买翻嚟俾你噶，系滑浪衫嚟噶 ，CKNY 出品，厉害啩？ 厉害，多谢。最近你爸唔好同佢倾过偈啊？ 我成个礼拜都唔喺香港，去咗 Milan， 佢点揾我啫？咩事啊？ 你知唔知佢想我哋分手？ 切，我以为有咩新料添。Day One 开始啊，佢已经啊想我哋分手噶啦。咁我哋咪又拍拖拍咗半年？ 但系。而家我都想 吓，你想乜嘢啊？ 我想同你， 你想同我分手啊？岂有此理啊！何大明，你有冇搞错啊？忘恩负义，你记唔记得啊？当初啊，我冇嫌你 cheap 啊，又冇钱啊，夹硬啊咁样整低自己同你行啊？你估我冇功劳噶？爹哋又唔中意 ，Gilbert 嗰班朋友咧又唔中意，我少咗几多人同我玩啊？我撑到咁行为乜嘢啊？咪为咗你？最近啊，你叫我 call 爹哋帮你，我又照 call， 仲要扮同佢 friend 啊，同你女应爱合啊！你估我冇帮你？唔紧你啊！而家你想飞我？ 我只系觉得我大家唔夹啫。 你啊，用我嗰啲滑浪板啊，着我啲靓衫嗰阵时候又唔系咁讲。 就系因为你只不过当我一个 model， 你用滑浪板，用啲靓衫着我身上，我先觉得我哋之间嘅关系系建立喺利用两个字。 利用？利用你而家究竟系你利用我，因为我利用你啊，何大明。 啊，当我利用你啊， 何大明，你得罪我唔系一件好事啊！你唔好唔记得啊，呢度三分之二嘅股权咧，而家系属于我爹哋啊。如果我爹哋唔理咧，咁呢三分之二嘅股权咧就即系我嘅。咁即系话我咧系你老细啊，我何大小姐系你顶头上司啊。 如果系咁，我都冇办法，最多我从头嚟过嘅啫。 你呢个屋村仔咁大胆讲嘢？哦，我知啦，一定系有人支持你咁话啦，一定系有女仔追你啦。岂有此理，系嗰张台嚟噶？ 呢件事同佢无关啊！ 又系嗰个狐狸精，佢嘅妈咪已经整晒我妈咪同我爹哋噶啦，而家佢个女又想整晒我同你，好，我搵人对付佢。 诶，丹凤， 你唔好阻啦，俾我走啦！ 呢个系我哋之间嘅事，唔好拉埋人哋落水好唔好啊？ 哼，你咁样啊，即系此地无银三百两啦，一定系佢破坏我哋啊！我出去搵人对付佢啊！ 丹凤啊！ 咦，大哥，你仲未走啊？ 冇啊，想睇多几眼咋嘛。餐厅就好似老朋友咁样，唔见佢一排，而家见返佢咪想见多一阵囉，留多一阵都好嘅。 我听闻你想唔做喎，唔系咪因为咁样就想见多间餐厅一阵囉。 你咪撞见庄臣。 佢话俾我听你想放弃喎，你唔系因为今日呢我哋餐厅开返冇客咁就想放弃系嘛。你想放弃都等多阵先啦，当我哋真系唔掂先算啦。 我都有諗緊啫。大英啊，就算想放弃都唔系因为生意唔好，又或者呢度冇话事权。 我知张小姐话你我未流浪者鸡唔好食噶嘛。话时话佢虽然系一个食家啫，有时都可能错噶嘛。 佢唔会错噶，之前我哋原本跳紧舞噶嘛，大家进展得好好，但系佢一食嗰啲鸡肉就话有问题。如果佢咁样讲，啲鸡肉的而且确有问题，我自己知嘅。 咁大哥啊，咁我同阿峰林火山谂咩咁点啊？ 放心啦，就算我走之前都会安排晒你哋嘅。大英啊，我知道你同阿峰系真嘅，你可以放心生 B B 啊。我仲有啲积蓄，因为我唔想见到我儿生仔或者儿生女生出嚟要挨饿嘅。 大哥啊，唔好咁啦。 呢一排因为冇公开，我思前想后，谂下自己嘅过去，谂下自己现在同埋将来。其实我出咗名之后，我一直都有意无意之间去回避自己。是因为可能 Johnson 太过吹捧我，就好似波咁吹涨咗，令我冇机会睇翻我自己。前一排发生好多事，冇咗间铺，一夜之间完全冇晒啲客人，就好似一个波俾人督爆咗咁。先真真正正睇清楚，原来我只系个空波，好多好多事只不过系空气，一下子离晒，一下子可以全部走晒。 咁你而家打算点啊？ 重新面对自己，又或者 令到自己唔好再系一个空波，而系一个实体。 阿黛，阿黛啊，系我啊，开门啦！ 嚟嚟嚟嚟，等人。 阿黛啊，今次大件事啦！ 你入嚟先啦，入嚟先啦，你点啊？ 我死梗啦！ 吓、啊，你又同阿辉嗌交啊？佢又对你唔住，今次佢衰咩啊？ 全部都唔系啊，咁先大件事啊！ 咁今次佢又衰咩啊？ 今次系唔系佢衰，系我衰啊！ 吓、啊，你衰啊？ 我booking唔到地方同佢搞订婚啊！ 订婚？ 我唔系同佢病房里边日对夜对嘅，后屘佢仲向我求婚添。 系啊。 我哋决定不如搞个订婚 party 冲喜下，因为佢未出得院，咁我咪应承搞咯。而家我先知道，原来全港搞所有类似 ballroom 嘅物体都 book 唔到啊，点算啊？啲贴啊又出晒啦，都未话俾啲亲戚朋友听，到时候边度食添啊？ 唔系咁厉害，度度都冇位啊嘛？ 咁又唔系嘅，啲快餐店有位咯。但系今次系我第一次嘛，我唔想去啲咁 cheap 嘅地方搞 party 啊。 我唔信，我同你 book 下啦。 试过晒啦，全部都冇啊。而家阿辉仲喺出边跑紧啊，一张台都 book 到添。 咁你仲想嚟做咩啊？你唔去搵，至多我陪你去搵啦。 咁人有三急，我经过街口，咪想上嚟最好厕所用下咯。 OK OK， 你用啦，我换定身等下你啊。 唉，咁又唔使咁耐，你估我嚟冲凉咩？ 咁你仲唔快手啲？诶，我记得搵你咩事啦？我喺 Case Lee Office 六个饼绳都要带喺度啦。嗱，我哋应该点样做啊？ 嗱，你俾我，我同你搵人 send 个 Case Lee 个阿头度告佢预状都好啊。仲唔攞俾我？行啦。 我同天良揾到过晒成十二点钟，都未揾到真正似样啲嘅 ballroom， 唯有暂时收队，听日再揾过啦。莫非呢个城市入面，除咗我之外，所有痴男怨女都已经可以揾到佢哋嘅好结果，揾到地方订婚结婚？我冇同天良同埋阿辉佢哋担心，原因十分之简单。如果真系揾唔到，咁咪 postpone 咯。到最后佢哋都一定可以订到婚、结到婚嘅。但系我同佢咧？何大明，这个时候你在做什么？想什么？我很想再见你，但是我又不知道用什么形式、什么关系来见你。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应该怎样做呢？我不想好像天涯他们那样，在这个城市里面发毛地走来走去，找我的结果了。 Full stop。 恋爱未完第十六集，郑伊健饰演何大明，陈慧珊饰演张黛，俊娜饰演何大英，陈振安饰演阿峰，郑基泰饰演 KC， 冰冰饰演张太 ，Prima 饰演何丹凤，快必饰演 Johnson，Cleo 饰演 Tina， 丁丁 William 联合演出。